灰月又冲进了一些后，乔一帆一看其他四人，有两个是记录榜单上的角色，另两个却不认识。这时候乔一帆已经顾不上再盘算什么，灰月冲上，呼的一个弧光闪，冷不丁的就朝着君莫笑劈过去。这练级区玩家来来往往，也不会都那么小心戒备。弧光闪这技能出招快，发动快，如此擦肩而过时，突如其来的使用，任谁都有可能着了道的。但这君莫笑竟然就在这么刻不容缓的一瞬间，突然拔剑，一记格挡架下了这记弧光闪。单就这一反应，就已经让乔一凡觉得心虚了。他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新人，没有丝毫正式比赛的经验，更不像高英杰，有时连队长都会亲自来陪他切磋切磋。这样环境下的他，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此时一看君莫笑如此反应，立刻觉得这是个难缠的对手。弧光闪后没有使用任何后继进攻，立刻后跳企图拉开距离。剑光一闪，却是君莫笑这边已经一个拔刀斩追了过来。吸血光剑早从黄少天那边取回来了，这剑叶修当然不是自己要装备，而是当千机伞提升的一个材料。目前的千机伞除了矛形态，剑形态却也已经提升到了25级，攻速5，重量 2.3 千克都未变，23的耐久自然也出来了，武功320，法功340，可比35级的子午太刀。所以最近叶修在战斗中除了用矛形态，剑形态使用也不少，二者的输出都是相当的可怕。这一拔刀斩来得极快极准，刚刚好是辉月起身后跳要落未落的时候，这眼看就要中刀，辉月却突然又是一跳，却是闪向了一侧，堪堪避过了这一刀。空月，这是刺客25级的技能，可以在空中再次使用一次跳跃操作，简而言之，刺客可以二段跳。凭此技能，辉月避过了本不可能避过的一剑，但也因此更加知道了君莫笑的可怕。正计算着如何拖延，包子入侵却已抄起一块板砖快马冲到，口中大喝： 什么呀，找死啊！ 乔一凡连忙操纵辉月朝旁闪让，避过了这一板砖，但身子另一侧韩烟柔的战矛也已经毒蛇般刺来，乔一凡再让辉月闪避，一时间已经有些手忙脚乱了。田七月中眠，老这么当观众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有机会总归也是要努力施展一下。两人一起冲上，各类技能照直了招呼上去。乔一凡手上忙乱，心中又慌，已经完全没有了章法，只是下意识地躲避着一个又一个的攻击。对于怎么脱身，是不是有机会反击，竟然是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坐在他旁边的高英杰看到他这场面，都替他着急，连忙叫着： 坚持住，我立马就到。 怎么，一凡不是对手啊？ 周叶柏和柳飞一起转过头来，朝乔一凡的屏幕望了过去。周叶柏和柳飞都努力朝乔一凡的屏幕上望来，其实不止他们，萧云此时也挺想看看名堂，只是他和乔一凡相隔较远，中间差着周叶柏、柳飞、高英杰三人，不起身就想看到却是不可能的。萧云不动声色，看不到他可以问。这家伙催促乔一凡冲上，本就有着试探的意思，但乔一凡都可以琢磨到这君莫笑几人恐怕没那么容易对付，他又如何会想不到？ 怎么？ 萧云很是漠不关心地问道。 结果却听到周叶柏和柳飞一起发出的笑声。 太笨了，一凡。 柳飞咯咯笑着，显然在他眼里，乔一凡的辉月受到的攻击并不算什么，换作是他，一定可以轻松脱困。但此时乔一凡却是手忙脚乱，一时间倒是让他产生了些许优越感。 咱们赶紧去，真要让一凡死在这里，笑话可就闹大了。 周叶柏说着。两人的话虽然不怎么中听，但要公道来说，却也不算太过分的话。网游里再怎么说也就是些普通玩家，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么容易就失了分寸确实不该，挂了那就更离谱了，就算应付不了，总应该有办法脱身的。这些就算是和乔一凡要好的高英杰也没办法否认，他只好狂搓着键盘，想立刻赶到好友身边帮手。但真正第一个到场的却是萧云的战斗法师云霄。萧云没有急着上前，他不像那三人都从乔一凡的屏幕里看到了情况，正好观察一番再说。他这旁观的角色看到的倒是比乔一凡这第一人称的主观角色更全面更具体。眼前四个围攻乔一凡辉月的角色水平高低很是分明，那个韩嫣柔和包子入侵的水平还值得一看，另外的田七和月中眠就不值得一提了。田七这名字倒是让小云恍惚了一下，不会是中草堂的吧？小云也就随便闪了一下这样的念头，就算是中草堂他也不会有什么理会，哪怕是一起杀了他也完全得罪得起。小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站在战斗之外没有插手的君魔笑身上，这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主要目标。那四人全去折腾乔一凡的辉月了，这个机会岂不是刚刚好？萧云的云霄来时已经在攻击小怪时加持了炫纹状态，26级的战斗法师除了靠龙牙打出的无属性炫纹，还有一个25级的新炫纹，使用连突攻击时产生的冰属性炫纹。冰属性炫纹攻击后对角色产生的增益效果是增加自身的物理防御，一级的冰炫纹增加 2% 的物理防御，对于身穿皮甲基本防御本就不怎么出色的战斗法师，这个防御加持并不如何让人兴奋。相比之下，冰炫纹自身的攻击效果却更加有价值。冰炫纹在击中目标时会制造出一个如同龙牙击中目标时一样的一个小僵直，除此之外冰炫纹产生的是冰属性的魔法伤害，有 50% 的几率让目标进入减速效果，可持续时间是3秒。冰炫纹的等级越高，减速几率越高，效果越明显。26级时虽然只是一级的冰炫纹，但如能打中对手效果却也足够明显，让包子入侵难免又要怀疑是什么泻药。云霄此时不止身上挂好了炫纹状态，身遭更是已经环绕着7个冰属性炫纹，都是一路赶来时从小怪身上打出的，7个已是上线，每个可保留的时间都是30秒。此时一看局面，萧云已经主意打定，不理乔一凡的辉月，操纵着云霄直朝君莫笑奔去。起手龙牙，龙牙攻击快，距离长，又能制造僵直，是战斗法师玩家非常喜欢用来做起手的技能。萧云用的正是这一招，快步杀到直取君莫笑。 君莫笑此时手提的也是一杆战矛，云霄龙牙刺来，闪身一让，反击过去的同样也是一记龙牙。云霄闪过，抬手天击，君莫笑闪过，抬手也是天击。云霄再避，侧身捅来一棍，却是想用元武棍抓取，结果君莫笑再用一样的方式交过，还手的也是一记元武棍。 靠！ 小云有些恼怒呢，觉得像是在被戏弄。只恨手里只是个26级的账号，技能缺缺，感觉束手束脚。当即小爆手速来了个操作，游戏中云霄一个后跳躲过这记元武棍的同时，长矛急刺了两下，却是一个连突送了过去。这一下攻闪一体，君莫笑再复制他的操作却不会有任何威胁，因为他已经跳远，君莫笑躲得了他的连突，却也不可能用连突来威胁他。结果君莫笑还真学他一样后跳躲了连突。小云正暗笑这家伙是傻逼，寒光一道闪过，不是连突的两道直刺，而是一道弧光，拔刀斩。拔刀斩的攻击范围并不只是剑身长度，还包括这一剑所劈出的剑气，攻击范围和距离都要大于连突。连突达不到的目标却是被这记拔刀斩给撂倒了。 靠！ 小云这次是真骂出声了，这一拔刀斩来得突然，他这还在半空后跳呢，他小云又不是刺客，没有空中二段跳，如何躲得过这一下？中招不说，这一声靠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柳飞那个话多的女人一扫这边，立刻叫道： 呀，小云，你也到了。 他们虽然都有看过乔一凡的屏幕，但就是乔一凡自己此时也不知道萧云已到，他那边被四人围攻的手忙脚乱，视角乱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上观察周围的动静。大家转头望过来时，看到的正是云霄被拔刀斩劈飞出去，萧云一脸的阴郁，瘦身落地，云霄立刻再上龙牙、天机、连突、落花、元武。26级的战斗法师也无非就是这些技能，再加上一些普通攻击。炫纹，云霄倒是背了七个过来，但炫纹不是想射就能射，必须是在击中目标的一瞬间进行炫纹发射的操作，炫纹才会朝目标自动飞去。但现在云霄打来打去也打不到君莫笑，转眼30秒过去了，身后的七个炫纹都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萧云的脸色难看的倒像是生成了一个冰炫纹。这号等级太低，不然的话，萧云一边埋怨着一边狂敲着鼠标键盘。心中急躁的萧云终于是露出破绽，一个冷不丁竟对君莫笑一个龙牙突中，萧云暗叫不好，他的云霄却已是进入了僵直。君莫笑一个天机飞快地挑来，云霄浮空，萧云连忙调整视角。玩家不是 NPC， 很多 NPC 被浮空后只有被虐的份儿，没有任何脱身的手段，但玩家在浮空中依然可以操作，操作得当，靠一个普通攻击都有可能脱离浮空的困境。但不管怎么说，被浮空后就已经是落于下风，想得脱困，操作难度也是大增。但对职业选手来说，这些都是强化练习过的必修课，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在 PK 中被浮空，所以必须练习浮空后应对的技巧和手段。萧云的基本功倒也不赖，浮空中视角依然转得很稳，但是却找不到巨魔笑。萧云一怔，有浮空中脱离浮空的手段，当然更有如何有效利用浮空的手段。浮空中能操作， 但操作也是很受局限。就拿视角转动来说，角度都是有限的。你想浮空中视角来个720度大旋转，那你身子得转成陀螺，别人帮你转还差不多。此时萧云转了视角，却依然不见君莫笑，顿时知道君莫笑这是已经钻进了浮空中的视角死角。君莫笑就在他的身边，只是在他视角捕捉不到的地方。只有丰富的经验加上精准的判断才能做到这一点，相应对同样需要丰富和经验的判断力才行。萧云瞬间就已经心虚了，他浮空后的视角死角在哪里，忽然间他竟是数不过来，他无法做出判断，只能是瞎蒙般的朝望个方向做出了一击，然后暗中祈祷着。攻击落空，萧云的祈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随后他就受到了一记攻击。他甚至不知道他中招的技能是什么，因为对手依然没有现身，对手依然在他的浮空死角。萧云转啊转啊，视角转得已经快吐了，结果看到的除了蓝天就是大地，最多的时候就是看到过一眼君莫笑身后那暗红的吸血披风。可是等萧云朝着自己判断出的方向攻过去时，永远是扑空。高英杰总算是赶到了，正准备扑上去救好朋友时，结果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目瞪口呆。云霄在空中翻滚着，好像真的是要飞上云霄似的。高英杰看得出萧云的挣扎，更看得出君莫笑华丽的走位，他当然明白这些走位的目的是什么。在荣耀中，这种走位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遮影步。你知道对手就在你的身侧，但是你永远也看不到他。遮影步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但对于高手来说，看不到你的位置，却可以凭借经验和判断力来推断你的位置。只要破除了浮空状态，遮影步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是经验与判断力的比拼，而云霄此时被击打在空中，根本是束手无策。双方在经验和判断上的差距已经是显而易见了。高英杰忍不住偷偷朝那边的萧云看了一眼，眼中喷火的萧云正在疯了般地折腾着他的鼠标和键盘。 啊，小杰，你也到了。 此时身边的柳飞突然说道。 哦。 高英杰应了一声，匆忙转了一下视角。他觉得萧云应该并不希望别人看到他此时被人蹂躏的尴尬场面。但萧云听到这一声时，也已经飞快地转过头来望了一眼，结果不巧正和偷眼望他的高英杰搞了个对视。两人都是神色尴尬地避了开去。高英杰连忙出手，魔道学者叶落乌啼急飞过去，却是冲向了君莫笑。相比之下，乔一凡的辉月虽被四人围攻，但至少还在勉力支撑，而萧云的云霄却是已经全无还手之力了。高英杰的叶落乌啼飞快赶到，一个魔法弹丢了过去。